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 志在未来， 我是夏斌，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又到了全新的一周了，今天第一天呢已经过去了。哎，对于上班族而言呢，周一的心情总是会格外的复杂，总会觉得周末过去的时间特别特别的快。但是对于做音乐的人而言就不一定了，对周间没有任何的概念吧？ 知道为什么？因为每天都在工作， 是吧？ 对。 OK， 所以应该不是一个好事儿吧 ？OK， 嘉宾，你看我们今天请来的是上回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听到唱歌很好听的子子的，这次呢是他的姐姐或者他的妹妹韩子来做客。然后我们今天更酷的一点是，你看直播间当中直接可以看到我们的图像哈， 好棒哦， 是吧？然后你可以看到你的话筒挡脸了哦。 哦， 这切换一下，那话筒可以随意调， 随 OK， 随意摆， 这样行吗？ 你可以这样。 哎，对啊， 很神奇，有没有 ？OK， 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 98.2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下我和子子。哎，今天也算是有一个新搭档的感觉，就这样并排坐着。 我的确没有来过，没有，其实 没有坐过这个位置。 对的，那倒是啊，咱们说一下我这个名字怎么回事儿。 我先说一下我们的收看方式。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点击进入选择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看到戴着帽子的子子了。来吧，说一下名字吧。 OK， 大家好，我是子子。 嗯， 其实我的全名是韩子，所以呢， 认真的本名叫韩子。 对，我真的是我出生的这个当时就是叫韩子，然后我的户口上就是韩子。 有这个姓的？ 没有这个姓，但是是我父母给我起的这个姓。 啊， 就这个姓不是百家姓里面的， 但是可以上户口的。 对，还真的上了，我也不知道现在能不能上，但是我那个时候就上了。 我的天哪！ 对， 简直太幸福了呀！ 我就是姓韩，叫子，然后呢，我当时是叫子子，因为我希望就可以听到大家非常亲切的叫着我的小名。 韩子听起来已经很像小名了呀， 是吗？ 对， 但是那个的确是我的大名，没有骗人。 而且你看韩子就很适合跟老子啊庄子啊做朋友 就是特别有叫什么特别有那种哲学的那种感觉，特别有深特别叫什么深厚的那种 比喻， 对对对对对。 你看，要做你的朋友的话，就说，哎，我的好朋友韩子说，人家就会觉得哇，这个人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Okay.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韩子又会带来很多好听的作品哈。最近有发新歌是不是？ 最近发了一首新歌，对，然后带给大家。 这首新歌的名字呢也很好玩，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作为我们的 C 位主打歌送给各位，所以首先进入到第一个板块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刚才说到了 C 位主打歌叫做最好的时光， 是第一， 名字挺老派的， 挺什么， 挺老派的， 挺老派的 啊。 那我不知道怎么接这个话 你自己不觉得吗？ 最好的时光好像特别正式， 就很有点鸡汤的感觉。 但你知道吗，这首歌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暖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但是就是它的歌词就是在讲和家人相聚，和你的朋友就相聚的那种时光，那种温暖感。所以我就是通过这首歌，我是想体现出来那种画面。 那听起来像是在参加一个什么亲朋好友的 party 上，然后那天晚上感觉格外的， 我觉得可以是任何的节日，比如说中秋节，比如说春节，就是和每次终于见到家人的那种感觉。 那你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 你知道吗？这首歌不是我写的，没关系，没关系。但是这首歌是我唱的，所以我还是可以讲一下 啊。 这首歌是我特别特别有幸，就是能让包比达老师，这个我们的亚洲音乐教父，帮我打造的一首歌曲。 是你专门请他为你量身打造？ 对对对对对，他帮我谱曲，然后帮我制作的一首歌。 OK。 然后就是当时呢，就是我们两个都有一种。就是想要 相见恨晚吗？ 有一点，对对对，就是想通过这首歌，然后就是表达那种，就我刚才讲的那种感情，那种画面，所以 是很温馨的感觉了， 就是很温馨，所以就任何节日，我觉得都特别适合。 好的，上一次子子在节目当中唱歌，大家有注意到，就是走来走去的，但身材本身好嘛，应该是很爱运动的一个人哈。 我是特别喜欢运动，对， 是吧？所以今天我们继续延续着子子这样的风格。韩子将会从这边移步到我们的表演区，带给大家第一首四位主打歌，那就去那边。 好的， 好吧， 准备一下。 也在移步的过程当中提示一下大家，千万要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下我们这首歌曲在直播间当中是如何完成的。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活力九八二，活力九八二，活力九八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哟。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左下角有一个视频入口，选择挑战新歌声就可以了。要不要先试一下麦？ 好啊。 好，我们来试一下这个感觉哈。 OK， 没有。 现在我们来调整一下。 Check 啊，有了。 OK 哈。 有了。 最好的时光，我们直接的送给各位。来喽。 好的。 我的梦里有鸟语花香，我在梦里走过五湖四洋，破旧的行囊带我去游荡，来到地球某个定位，一个人分享现实的无常，云囊柔韧流泪光，晚上有多心慌，白天就要多坚强，把现实收藏，把故事慢慢酝酿，因为有天我要和你分享，最好的时光是和你寂寞黑在大草原上星光，数着夜夜闪闪点亮了眼眶， 把这一颗烙印在我心上，最好的时光是为我抹去堆积在每一间的风沙，数着一条条生活值得不梦忘我的梦想，有没有被照这么想，你是否一样？最好的时光是和你一起摸黑在大草原上星光，数着一闪闪点亮了眼眶，把这一刻烙印在我心上。最好的时光是为我抹去每季在间的风霜，数着一眼条条生活值得不梦忘我的梦想。哦哦哦哦，最好的时光是和你赏星光，数着一眼深深前方，当我启程往回家的路上，围绕着一张张熟悉的脸庞，是我的避风港，是 非常好听。我们现场演唱的最近的一首新歌就叫做《最好的时光》，也请子子回来再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首歌曲哈。 要不要跑一下？ 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还说那个子子在那边表演区的时候一会儿要不要就是跳一下舞啊，做一个唱跳歌手。子子说哎，不会不会，就没有做准备什么诸如此类的。 可以叫什么原地跳，叫那种叫什么那样跳一下，我也不知道怎么说，然后这样 波比哎不开合跳， 对对对对对，没错，对，就叫开合跳，我们英文叫做 jumping jacks。 如果你乐意的话一会儿唱下一首歌曲之后你可以这样做， 可以。不过说实话我觉得咱们这里已经很热了、 uh-huh、 你有没有觉得， 但是这首歌曲的编曲真的让你听起来之后就会忍不住的身体跟着律动起来、 嗯、 所以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你身体是在动的， 是不是有没有很温馨的感觉？ 有， 反正这个是我想要表达的感觉、 uh-huh、 对， 我很喜欢这个编曲。 OK， 谢谢 这个编曲就是感觉它有那种温馨的感觉在，但不会让你觉得太浓， 就是没有腻，对不对？ 对、哦、它就是一种舒服的一种相处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想问你一句，你有没有听到古筝？ 听到了。 怎么样？感觉 很妙，这也是我紧接要聊到这一块的、嗯、是在其中我们到最后一个段落的时候突然间切换到古筝。其实刚才我们这个伴奏的声音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响、 嗯、 人声在演唱的部分好像适当的把这个古筝的音色给这个遮盖了一些，但是还是能够听到其中的元素的。 okay, 为什么要加入古筝？ 因为我其实跟古筝是有一些情节。 你是会弹古筝的吗？ 我会弹几首。 几首呢？ 对，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妈妈是一个古筝演奏家、 哦、 所以我从小是听着古筝长大的。 那我就好奇了、 嗯、 因为父母很擅长的一件事情孩子通常是不喜欢的， 所以我只会弹几首。 你小时候喜欢听古筝的声音吗？没说呀。 喜欢，我一直都非常喜欢古筝的声音，我特别喜欢中国民族乐器的声音。 真的呀？ 对。 那你小时候听的时候是觉得就变得很淑女的那种路数呢，还是很静心呢，还是 都有？然后我就觉得，我说实话，我一直都觉得 你不会每天早上是被妈妈就弹古筝给弹醒的吧？ 没有，我是被旁边的那个邻居拉小提琴的那拉醒的。 太厉害！你看这艺术熏陶。 其实是真的是觉得古筝的声音特别好听 啊，而且变化非常的强。 没错，就是你可以是那种好像很那种不是阴险，就是很好像很危险的那种声音， 比如说十面埋伏的那种， 对对对， 非常酷的， 很暗淡的那种声音，然后很黑暗的声音，但是你又有那种特别特别美丽的那种，就像你说很甜的那种声音，所以就真的是我觉得那个 range 还是很大的。 所以你从小接受的音乐熏陶是中国风比较浓厚的？ 其实都有，因为我小的时候4岁时候是开始学古典钢琴的，就是这个是在我音乐在专业方面的开始。其实是从古典开始。 古典钢琴跟普通的钢琴的区别在于哪里？ 其实也 就长得外形上的区别吗？真的吗？音色上应该也会有区别吧？ 就我所谓古典钢琴，就是我们钢琴的这种欧洲的这种东西的基础嘛。其实我不同的，也就可能是爵士的一些钢琴的这些东西。 我以为是18世纪、19世纪的那种老钢琴在那儿，好像音色都变得不太一样。 那样倒挺酷的， 那很酷的一件事儿。 你现在让我想到，我倒觉得自己好像挺可惜的，没有。 所以妈妈是弹古筝的，但你从小学的第一个乐器是钢琴。 没错。 那是为什么呢？ 就是可能因为 妈妈的梦想是弹钢琴，那个时候家庭条件不允许。 就是可能就是家长们还是想要孩子去学一个西方的乐器，就是钢琴啊小提琴。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国内很多的家长都是让孩子这样学的？ 对。 但也有很多人学民乐，但是所以我就觉得我有一点遗憾，就是没有很好的学民乐。 妈妈小时候没有说强制你一定要先学？ 没有，就是强制我学钢琴。那个时候我特别特别的埋怨他，就是因为我会听到外面的小朋友都在玩啊，然后我还要在那边练琴。 OK， 对。 那后来什么时候跟妈妈有学过这个？ 大概得14岁以后了。 此刻我们听到就是这首歌曲的伴奏当中的这个。 古筝 ，对，老想说琵琶，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说民乐，没事， 可能音色有那么一点点相似，也没有啊， 也不是， 哎，那这个古筝不是妈妈弹的，是吗？ 这个不是，不是妈妈弹，但是我觉得这个用的是非，你刚才说到你喜欢这首歌的编曲嘛， 对， 那真的是我到时候告诉包老师说，你说特别喜欢他的编曲， 而且他这个结合是很妙的，因为整体前面这个就是很洋式的那种风格嘛，然后最后加入到这样的一个中式的风格，你不会觉得是有个很大的突出？ 没有，对，非常协和， 对。 所以其实我一直都想做很中西协和的这样的东西，所以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容易。所以这首歌真的是把这个充分的表达出来，包括我的唱法，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点这种中西结合。 上回在节目当中，大家应该有听过子子在现场演唱，好像唱就用音现在说就比较那个唱 soul 的那种感觉 啊，对，那是我喜欢的， 对吧？ 对， 你要不要跟大家就清唱一嗓子？ 好啊 ，OK， 哎呦，真是累死你了。来回把这个 有一点远 okay,、 啊、 OK 我是一个我送给大家一首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首 soul 的歌曲，很老、 啊、 叫做 Let's Stay Together， 意思就是让我们在一起。 哇哦、好温馨啊，今天晚上。 I'm so in love with you, whatever you wanna doIt's all right with me. And you make me feel so brand new. And I wanna be with you. Oh baby, Let's stay together, loving you whether times are good or bad, happy or sad, baby, let's stay together. 妈耶！ 有没有酥了？没有， 有，很有。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我们现场演唱其实要求是很高的，我们这话筒它没有加过任何的这样的一个修饰嘛，基本上就是一个原声这样的一个感觉， 说话的 mic。 而且你在演唱这首歌曲，而且即兴清唱的情况之下，你整个人是很松弛的一个状态。你唱歌一直以来都这么松弛吗？ 不是，这是练出来的吧， 对吧？ 我是不是应该不能那么讲实话？ 我们很期待实话，现在是一个很 real 的一个时代，对不对？ 是，的确是、uh-huh. 不是，这个的确是就是得是好几年练出来的。我之前也会紧张啊，对，我之前上台也会紧张。 紧张是会声音抖，还只是自己能够感觉到，别人看不出来？ 我觉得都有， 能看出来。 就是真的是时间和经验吧，算是。 因为子子呢在国外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哈，好像大家又觉得说在国外待过一段时间之后，整个人就会感觉不太一样，就会特别放得开，就会好像不紧张啊，就会特别的松弛，有关系吗？ 有吧，但我觉得你也特别活泼。 啊，对呀、啊， 你也在国外待过。 我出去旅行过，旅行的时间比较长吧。 OK，OK。啊，没有，我觉得在国外可能是一个，就是我的想象哈，啊、可能就是比较大家比较开放，然后讲的 是经常被 Q 到是吗？要发表自己的观点， 就有这一点，就可能个人主义会比较高一点，所以他就很敢讲，然后可能就是人和人相处起来也特别直接吧。 那你这样的一个性格的转变，包括一个唱歌的松弛状态，是因为这样的长期的一点一点的？ 我觉得有关系。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上台多次了以后，你就自然会这样。 那大概多少次之后你才慢慢的这样松弛？ 200次行吗？ 真的呀？ 我随便说的，我也不知道，但是的确是 也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也觉得，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对、 okay.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 哦，没看出来。是现在还是吗？ 对。 这个内向指的是很内心的话不会跟人， 不是不是，但老不是， 而见到生人会觉得害羞什么的。 我觉得我会有一点，我还是一个比较算是比较内向的人，对、 就不太会找话题，主动找话题的一个人。 看是什么场合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小的时候可能会更内向，但现在会稍微好一点， 慢慢的。 对、对，我也觉得特别奇怪，就是怎么会是一个内向的人会喜欢唱歌？ 哎，但是很多歌手我会发现，确实是。他其实性格是内向的， 对， 但是在舞台上他是一个松弛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这就是我的意思。 你也是这样的一类人。 对，我觉得我也是这样。 OK， 但是刚才我们在现场演唱清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就发现好像唱 soul 的这种感觉就很厉害哈。 反正我是，这是我最爱的啊。对， 那因为现在要唱中文歌嘛，然后有的时候在唱中文歌曲的时候，你也会把这样的一个唱腔带过来，还是你 会 切换到一种不同的？ 我觉得我都会有，会就是。我觉得你这问题问得特别好，就是我也在想应该怎么样最好的去把两种这样连接起来。 那我很想听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的唱法的。 完全不一样的唱法。 有没有可能给大家带来一小段？ 中文吗？ 中文的。 OK， 那我试一下。就是这是我小的时候特别特别喜欢的一 首歌。哪 首歌？就是 Sandy 林忆莲的一首歌、叫做《为你我受冷风吹》。 哇，这首歌太经典了呀。 对，就特别经典。然后可能我不知道这首歌我唱出来你会不会还是觉得非常西方，所以我们可以试一下。 因为其实这首歌曲当中林忆莲的表达也是有一点点的洋气的西方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在的， 有一点。 然后好像听到的若干的翻唱版本都是有那样的一个影子在的。 OK， 我们来听听子子的版本哈。 OK， 一小段就好。 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若是爱已不可为，你明白说吧，无所谓，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谁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那深情的滋味。 啊，我以为今天会唱就但愿我会什么什么就往下接下去，很棒很棒很棒。 不知道大家听没听出来，我是听出来在这个处理 启发吧。对， 那你写歌的时候一般是先有词还是先有曲，还是同时就出来？ 有的时候是就是什么样的情况都有过 啊， 就有的时候是先有词，然后呢把曲放上去，然后词可能还要再调整， 嗯， 或者是先有曲，我也有过是同时发生的，但是这个很少。 嗯，刚才我们也讲到子子是从小就学钢琴嘛， 嗯， 所以你是基本上是弹钢琴的时候来， 没错没错，我写歌的时候是用钢琴， 嗯。 对 ，OK， 最近的一首新歌《最好的时光》不是自己创作的， 对，是巴比比亚老师写的、嗯， 所以最近的灵感有点小。 不是，我在积累，之后会给大家慢慢的这样出来 啊。这个积累我也是挺好奇的一点啊，因为很多音乐人都在说我最近在积累期、 嗯， 你的积累期是怎么个积累法？是一定要够一定的量，然后统一的放出来，还是说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你得酝酿我这个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主题，然后大概会写哪些歌曲，然后再逼自己进入到创作期？ 不是，就是一个一个出来，就是在东西出来的时候可能就会出来，当然也要看你其他的就实际的工作安排了 啊。 对，比如说我刚刚发了两首歌嘛，所以我现在可能就有很多时间去写啊，去创作下面的东西。 嗯，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给我了一些很好的时间去准备。对， 好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歌曲，在一小段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连续听到四首歌曲。一会儿要不要咱们就先就在那边？ 好啊，先开始，我们 连着唱好几首，好不好？ 连着唱行啊，可以，没问题。 直接带给大家最直观的感受，然后回来再跟大家聊。 Okay. 好，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再度的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九八二，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选择视频直播，然后是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看到了。我是泽华，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千万人中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 榜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休息的时间非常短暂，在非常非常快的休息之后呢，马上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是这个名字非常好听，然后非常有学问的韩子做客。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进行收听之外，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呢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九八二。或者更简单的方式，直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直播间当中呢选择潮流梦工厂，挑战新歌声就是了。好，接下来我们将带来下半时段的第一首歌曲的表演，这首歌曲呢叫做 This and a Song for You， 继续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欢迎韩子。 Your kiss was the sweetest kind. Your touch sent chills up and down my spine. Your love taking me to places I've never been. You said write a song about you and I. Ooh, ooh, ooh, you never found a fall in love. Ooh, ooh, ooh, did you think that I was blind? I tell you this is what I'm gonna do. I take a pen, write it in my notebook. Work some rhymes and a couple hooks. Soon you'll be humming my tune. You may not hear what I've got to say. When you hear me sing this one day, yell, kick and scream like you wanna stay. This ain't a song for you. Hey, ooh, babe. You're a game hidden in your silence. Your heart is that of a Sagittarius. Your light leads out your whole day. 骗我说写首歌为了我们的爱。呜呜呜，你说的爱他已不在。温度已经记录在我的 notebook， 哪怕只有视频的触碰，你当夜都会入梦。或许你以为我已发疯，得以长久住那一刻。You kick and scream like you wanna stay. This ain't a song for you. I don't wanna be a fool, a fool in love with a broken heart.You are wrong to think that I'm the kind of girl to play the game by your rule. Let me game it out to you. I need a hook up and do. 已经记录在我的 notebook， 哪怕只有视频的触碰，你当夜都会入梦。或许你以为我已发疯，得以长久住那一刻。You kick and scream like you wanna stay. This ain't a song for you. 你的呵护和温度已经记录在我的 notebook， 哪怕只有视频的触碰，你当夜都会入梦。或许你以为我已发疯，得以长久住那一刻。You kick and scream like you wanna stay. This ain't a song for you.This is what I'm gonna do. Ooh, this ain't a song for you. Hey, hey, this is what I'm gonna do. Wow, 这首歌曲简直太好听了呀，觉得有一种在海边度假然后吃那个烛光晚餐的那种浪漫幸福感。好，这是我们现场演唱的这首歌曲。紧接着呢，我们就把你都好吗这首歌曲直接的送给各位，很有耳福哦，连续听。继续的欢迎子子韩子。 Into sit here and wait. 非常好听，我们欢迎子子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刚才我觉得这两首歌曲的音乐都很好听，所以我们还是以刚才听到的 Let's End a Song for You 这首歌的伴奏作为接下来我们谈话的一个音乐哈。这两首歌曲都算是情歌吧？ 其实第二首歌不是。哎， 啊，是吗？ 嗯，你都好吗？这首歌是，其实刚才我唱的是英文版的， 对。 然后我有一个中文版叫你都好吗，然后英文版叫 Be Alright。这首歌其实 这首歌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这首歌它本身是有两个版本。 对对对，没错。 嗯，一个中文版叫做你都好吗， 没错。 另外英文版本的 Be Alright， 那编曲都是一样的。 是的。 OK，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两个版本，方便大家更好理解？ 因为这首歌是我就是在国内发的第一首歌，这是大概是两年前，就是是那个英文版。然后呢我特别想，因为在国内嘛，所以我想要唱个中文版，所以我就又填了一个词，然后想要把这个中文版。 太贴心了，就知道我们这些就是英文不够好的朋友们很想唱这首歌曲怎么办，就有中文版本。 Sure， OK， 好。 那大概意境是一样的吗？ 就意境是完全一样的，对，意境是很贴近的。其实这首歌为什么说不是情歌呢？其实你也可以理解是情歌，看是谁来听。嗯，但是我当时写的时候是为我姥姥写的。 哦，为姥姥写的。 对对对， 嗯， 是一种想念的一种怀念，因为她之前就在我写这首歌的之前，她去世，然后因为我在国外没有办法回来，所以就没有看到她那个最后一眼。 你小时候跟姥姥关系 非常好， 非常亲近的， 对，非常非常亲。她是我最亲的一个，就姥姥姥爷那个和奶奶爷爷那一辈的那个，她是对我最亲的那个人。 一般来说，亲人不在身边，不在世的时候，一般短期内不敢触碰这个话题。对吧？可能会有种种的情绪上来嘛。你是在哪个阶段的时候写出的那首歌曲？ 就是在大概是他走了以后两个月之后， 就自己相对平复一些的，还是也是沉浸在那种思念之情。 其实那个时候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两年前就有一段特别奇怪，好多的世界上的很有名的音乐人都各个的去世这样子，然后。 就像今年大家说很多非常优秀的文艺界的人士在逐渐的离大家远去嘛，今年也有一个这样的情况。 对，所以就是这几年都有这种情况，所以就那个时候他们的去世就引起了我的这个思念，就勾起来了这个思念。所以其实这首歌当时是被那个就那个情绪是被那件事情而激发的，但是其实写是写给姥姥的。 嗯， 对对对。 刚才子子在上半段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说自己算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哈。你的这种非常浓的思念之情的时候，或者你觉得内心深处有受伤的时候，你会分享出来吗？还是你就 我会，就是虽然说 毫无保留吗？ 我虽然说我内向，但是我觉得在艺术上就是真的是毫无保留。 是指在创作上毫无保留，还是说你会跟自己好朋友来分享？ 都会 哈。 对，好朋友、家人都我都会。然后包括我在台上演唱的时候，我也会，就是毫无保留。 我觉得这点就是音乐人最好的一点，就是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所有的伤痛啊，所有的情绪啊，他可以化成自己的理解。 嗯， 然后在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个在内部消化的一个过程， 而且也是一个愈伤的一个这个过程。对， 这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两首歌曲。然后 Let's End a Song for You 这首歌曲也是你最近在参加某一个选美活动当中现场演唱的。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不是我选美哦。 啊，你选美是完全 OK 的呀。 哦，谢谢谢谢。我是其实是助阵去给那个华姐，给他们助阵在凤凰上这个一个节目的， 是他们指定的歌曲还是你挑选的？ 是我挑选，然后他们也很喜欢，因为就是这首歌的，你看那个律动就很欢快，这种就很适合他们在展现他们很活泼的、很年轻的这种感觉，所以就选了这首歌。 你在舞台上是你唱的时候，他们从你旁边走过，像维密一样吗？ 对对对，没错没错，特别酷。 那感觉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自己 会笑场的那种吗？ 不是不是，我觉得自己超酷的，就我会觉得哇，我旁边有好多美女，然后那个就可能会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哦，那我是不是就会显得不美？但我反而觉得说，哦，我反而觉得要这样很酷。哎， 因为之前维密在上海这个办秀的时候，当时张靓颖不是在台上表演吗？她自己也是接受采访的时候坦言说，确实是蛮紧张的，那么多的漂亮的美女从身边走过，可能对于自己而言，毕竟也是女艺人嘛， 是 难免会有一些内心的压力。你也会有吗？还是 我还真没有，因为我真的就是想把这首歌唱好 啊。 对， 因为很多说这个，你看国外的很多的女歌手往台一站，哦，老娘最美的那种气场会有 啊。对对对对， 你会有这样的一种 莫名其妙的一种，就是那叫什么 力量吗？ 对对对对对， 心内心的力量。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件挺酷的事情， 我觉得可能 有时候需要有。 我觉得需要，可能我还不够吧，还可以再多一点。 好，未来可能下一次再这样自己就很厉害了，就 OK， 直接 Queen 的一个气场哈。接下来分享给大家这首歌曲是《永不后退》。 是的，永不后退，让我讲一讲吗？ 永不后退是你的一个信念吗？ 其实跟咱们刚才讲的都特别相关，就是刚才你不是问我，就是都会。写歌都是会有什么样的怎么说就是我从哪里找灵感是不是永不后退这首歌当时写的时候是有一个机会刚好是给崇礼2018年崇礼马拉松写一个主题歌然后呢就写了永不后退 当时是征选还是说直接向你发出的邀请 直接向我发出的邀请但是刚好就是这首歌我也是想正准备写这样一首歌就是我想因为我写了很多情歌嘛所以我很想写一首非常适合运动然后很有那种力量的那种歌曲很励志的一首很正面很励志 那很适合你啊你应该就是这样的性格吧就正能量小太阳 对对对对 浴霸 对就是有内向的一面然后也有这样的一面 然后那你按理来说这样写这样的一首歌曲应该是非常快的 对应该是 实际上呢 实际你怎么知道有一个实际上对实际 通常都会有个 but 对没错、哎、就实际上是这样就是当时写这首歌因为其实你知道艺人就是音乐人写歌是当然是给歌迷或者说给观众在写、但其实也是第一是给自己在写的然后呢我当时给自己写这首歌 我觉得分两种有一种说它可以明确的分开就是有一类歌曲不是写给自己唱的或者是不是自己的喜欢的明确的代表作品的话它可以切换到一种状态当中写出来这样的一首歌曲但有些人就说必须一定得相信自己得相信了然后才写得出来也才唱得出来 对 你是属于后者 我是 无法跟自己区分的 更是像是后者 okay, 对对、对因为主要写的东西还是到目前来讲还是主要是自己唱的比较多对 那当时是经历了什么吗 当时就是可能每个人都会有啊就有的时候会比较 low 的时候就是一个比较低谷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是怎么样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就是需要给自己一些激励就一些鼓励然后就写了这样的一首歌然后刚好觉得跟这个马拉松的这个精神也非常非常合非常对合就是有一种就是坚持自己然后因为它里面有一个词叫做既然爱就拼命去追就是那种不要放弃然后不要不停地挑战自己的这种精神我是想要通过这首歌来表达这样的一个感觉 OK 前面我们也聊到说这个韩子本身也是爱运动的哈你是会跑马拉松的人吗 我会跑步但是我还没有真的没有跑过马拉松因为马拉松这个是需要非常认真的训练去跑的 那你的跑步是每天会早起跑步还是说它有一个阶段性的 我有一个阶段性 okay, 我不得不承认有一个阶段性就是以前我是刚开始跑的时候因为是我那时候在加拿大嘛然后可以在海边跑然后就是空气 要求就是多 就是 得风景美 空气很好然后现在可能就是要选择性比较多然后可能要在室内跑 再加上北京这几天天气确实很冷啊就是除非你是常年运动的我们还是鼓励你继续在外面跑但你要不是常年运动偶尔就说哎我明天想跑一跑步然后发下朋友圈秀一秀那就在室内跑就可以了 就是去显一下是吗 哎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永不后退带给大家好不好 好的 好再度的请子子一步到我们的表演区当中也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呢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易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 982就那三个数字的982哦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进入之后呢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选择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就把这首永不后退带给各位继续的欢迎子子 多少泪水多少次伤痕累累多少回失败滋味问自己后不 双向背，多少次不知疲惫，多少回失败无所谓，我知道我不后悔，既然爱就拼命去追，永不后退，冲破那重重的包围。 好听，来来，我们再度的欢迎子子回来哈。 哇塞，感觉已经跑了一个马拉松了。 这点距离就算马拉松了吗？ 不是，咱们这个就是因为我不想要中间有那个断。 啊， 断音，然后我就想，哦，赶快，快点，快点，快点，然后每一秒钟就好像是 你下回就应该飞过来，直接跳过来， 没错， 很厉害。此刻我们听到也最近的有一首新歌《最好的时光》，刚才听到的《永不后退》也算是一首新歌。 《 永不后退》刚才说到是为马拉松的时候量身打造出来这样一首歌曲。你这个人的性格是一个永不后退的性格吗？ 我尽量，因为肯定就是每个人都有会怀疑自己的时候 啊， 所以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想要达到的，这个是我做人的怎么说原则吧。 分享一下吧，让我们共情一下。你最近怀疑自己的时刻是因为什么事儿？ 嗯， 工作上、生活上 都有吧，可能都有。 对啊， 因为我觉得就是做音乐的都是这样子， 啊， 我觉得都会遇到这样的心情。 好像做自己作品的时候格外会自我怀疑的这样的阶段 会有，肯定有，因为你都会希望大家很喜欢你的作品， 嗯， 但是就是可能你的期望值会比较高，但是真的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不好说， 嗯， 对，但是我们做音乐肯定都是希望会被大家接受，然后希望大家欢迎，受大家的欢迎， 嗯， 所以说可能第一步就是要让大家多听， 对 对， 多在现场带给大家好听的作品，大家自然就会觉得，哎，这个唱的好好听，然后就能接受音乐等等啊。这都不先不说，我们就先说，当你觉得好像不断在怀疑的时候，那一刻你会怎么办？迈不出那一步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你就只能一步一步一直往前走。 你的方式是怎么样的？ 就是不要听自己大脑里的一些噪音，然后就一步一步往前走，就只能这样。 可是那个时刻就大脑全是噪音啊。 所以你就是要再从自己的内心里再找到更深一层的那种坚强，然后所以叫永不后退嘛。 有的人是那种天生乐观型的，你是吗？ 我还可以吧，因为我是狮子座的人，然后又是 O 型血，所以应该还蛮乐观的。 跟星座跟血型都没有关系是什么样的人可能天生就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嘛，所以你还算是自我调节比较好的。 嗯，还可以 啊。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永不后退》当中，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刚说励志这样的一个感觉嘛，好像励志的歌曲是不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节奏旋律的那样的一个东西点赞？ 可能励志的歌曲就需要是一定的 BPM， 就一定的速度的那种， 是吧？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范畴哈。 对， 所以呢，这首歌曲的编曲上应该不是一件。 其实，对对对，这首歌我刚想说到这个编曲，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首歌编曲就更多的电子的元素。 对， 嗯，这个是我也是我第一次尝试这样子， 嗯， 然后我觉得跟这个题目又特别适合。 嗯，很多人说好像电子音乐的中文部分的演绎比较难一点点，你会有这样的困惑吗？就唱中文的话，因为阴阳赏去四个声调嘛， 嗯， 就好像在这个电子音乐当中，好像演绎起来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合拍，你没有？ 我没觉得。 OK， 嗯，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好像唱英文呀会更顺一些。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是英文所就是带来的， 他带过来的， 对，所以大家可能会就是在潜意识当中就会有这种恐惧或者有这种感觉， 或者有可能是因为你接触的比较早。 嗯，有可能，有可能。 对，你就一直在听，一直在听，所以你在唱的话， 对对对， 你直接感觉就可以进入到进去。 这也有可能，对对对。 OK， 对， 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唱歌只能唱到这里了。感谢子子做客，带来很多好听的作品。另外呢， 谢谢 那两首这个现场演唱，我觉得太精彩了。下回我们就不要伴奏带了，好不好？ 行，我们就完全清唱。我觉得， 哎， 然后你可以跟我一起，然后你帮我当伴唱。 那可能就无法听了。非常好听的最好的时光，刚才我们也说到这首歌曲当中就加入到这样古筝的一个元素哈。如果你要是喜欢这首歌曲的话，欢迎大家多多的支持。怎么样，在节目结束之前要不要再来一首作为我们的安口曲目即兴的？ 行啊，好啊， 好不好？ 哎，我们俩真的不一起唱一个？ 我真的没有办法。 行行行，哎，那这样吧，嗯，我唱几句这个。 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就好，就跟随感觉走就好。 行行行， 啊， 我觉得我们这个演播厅里那个光特别特别明亮，所以我想到了一首歌，就是一首 Beyonce 的一首， 哦， 叫做 Halo， 哦， 你知道吗？ 厉害，酷。这首歌很难啊，不用唱太久啊。 没关系，我就问我，行行行行， 我直接来最厉害的地方啊。 I can see your halo, halo, I can see your halo, halo, I see your halo, halo, I see your halo, halo. Remember those walls I built, baby, they're tumbling down.They didn't even put up a fight. They didn't even make a sound. Found a way to let you in, but I never really had a doubt. Standing in the light of your halo. 不知道我们有多长时间，所以我只能 太好听了，下回一定要把这首歌伴奏带来现场唱这首歌曲。 一定一定一定， 因为这首歌曲通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 哦，是吗？ 对，我觉得这首歌挺难的一首歌曲。 是挺难的， 是吧？ 嗯， 好，下回我们就多选一些高难度的歌曲，再有请子子。 好的， 感谢子子做客，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谢谢 谢谢。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节目，祝各位晚安啦，拜拜。 想了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